以上您听到的是刘长宇演唱的京剧《红楼二游》，这段呢在配器上也很有特点。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刘长宇女士表演她的拿手杰作《卖水》的片段。以上您听到的是刘长宇演唱的京剧《卖水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李少春先生的实况录音《上天台》。说到这出戏呢，是京剧传统的老生骨子老戏，李少春先生在他的父亲李桂春老先生的指导下拍出了他的拿手杰作《全部打金砖》。这里面的《上天台》应该说既保存了余派演唱的风范，同时又体现了李少春先生的个人演唱魅力。请您听《上天台》，李少春饰演刘秀。 三章，姚黄兄保定天官内侍臣忙搬家九龙啊，我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少春先生演唱的京剧《上天台》片段。这个段子呢，过去有很多种唱法，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演绎。现在呢，应该说李少春先生的唱法是最普及的。下面再请您继续往下听《上天台》选段，李少春饰演刘秀，娄振奎饰演姚七。 姚七儿他尖叫，慌慌真是 为何去而不断？ 非是老臣去而不断，老臣年迈，不愿奉君，要告知还乡。 要广兄告知还乡，小姑怎能舍得？ 万岁舍不得老臣，老臣焉能舍得万岁？要臣奉君一臣 哪一件？ 万岁必须再丢佛礼。 哎呀，满是再丢佛礼，就是周年办斋，又待何方？内侍 有 参请姚皇兄。 孙女， 万岁。 山口照地平，分明今早朝过娘娘去走，小花人把腰杆稳坠，边行不得那金也曾把大面子海人要不盼盼看不斩，要在临门掩过了兵，想不忘走南阳东跑，老皇兄啊别家在分水，你存不念那你老和睦悬梁，家庭不念你小三年干三年，小三年该三里，小三里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颗，小三颗该三分，三年三年三里三十三颗三分，永不带小保定了乾坤。不念了你曹小官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与我开国老臣是太监，亲敌本将只一尊，华人家就不听谗言，其他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自狂，三家王母的爱情你哪里休留泪点不对称，放大胆一步一步对立 我 快我换袍而冲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少春、娄振奎主演的京剧《上天台》片段。您听最后这段娄振奎先生的演唱，真是神完气足，堪称这折戏的爆尾。好，今天上半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，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聊戏听戏。下半段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大师云集的珍贵实况录音《铡美案》。 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，莱恩堡嘉年华、乌龙堡红酒之夜，